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欢迎大家又翻嚟星期一，又系一剧之本。今次啊，好唔同啦，因为首先你听到我把声先啦。第二，大家如果你听我哋上一集，你都知道就系永贤佢走咗啦。虽然佢走咗，我有一部分嘅开心，但系当然都有另外一部分嘅失落嘅。不过好啦，因为咧，另外真系之前已经连续帮咗我哋好多集啦，而家正式成为咗我哋主持啦。啊，何敏文啊 ，Lucretia， 系 ，hello， 咁啊 ，Lucretia 喺度啦。咁另外就今集咧，我哋亦都会有我哋一路，其实咧佢一路都冇出声，其实一路坐喺我侧边嘅。就是我哋嘅編導阿馮傑 ，hello， 係你終於開聲啦， 係啊，要開下聲， 因為我諗有啲喺網上面聽 podcast 或者聽翻我哋有啲回顧嗰啲咧，就會知道啊，我哋其實有個編導咧就係阿馮傑啦，佢一路都喺度。其實阿馮傑咧又好有趣，因為我同馮傑都算係又係識於微時喎，係咪啊？ 我哋三个一齐认识嘅，真系呢个有段古可以讲， 有几年前啦，要讲啊，系咪？即系卒之就我哋全部系咁样，突然间走翻埋一齐。其实我哋就喺我哋个剧团度认识嘅，其实当时就系我同阿 Lucretia 同埋另外有两个同学李家强、张满元，仲有阿陈康，仲有邵伟敏，我哋有六个人咧就有个剧团叫 R&D。咁我哋就早几年就应该系有 2010年啦嘅时候啊， 我都唔记得咗边年，你讲年份出嚟就真系，哎呀，玩啲咁嘢啊！ 咁总之就 几年前咧， 系咪？ 嗰阵时就我哋就一齐成立咗个剧团，然之后后来就我哋除咗自己有演出，亦都有搞啲 workshop 嘅。咁阿冯杰就竟然系 学员啊， 就是、我哋2010年嘅学员，09年 咧就系系系系 学演技嘅，仲有参与我哋。 咁我哋就所以喺我哋2010年嘅演出啦，就系讲林风眠嘅一个剧叫《林风未眠》，咁咧就我哋一齐合作，一齐喺台上面。做戏啊！ 咁跟住就辗转就唔知点解就揾咗我嚟。其实 嗰次又真系咁啱喎！呢个又讲翻一开始一剧之本呢个节目，由我同 Winky 一齐去谂呢一个节目先嘅。咁跟住就揾，有边一个人可以好熟戏剧、好熟剧本嘅可以讲咧？跟住佢就提出咗黄晓初呢个名。 系 咁啊！跟住 就咦，我识佢、啊。得喎，咁樣就覺得，咁當然依家直至到今日為止，節目嘅迴響都好大，都好多聽眾都有來信話俾我哋聽，都好鍾意我哋節目啦，咁都非常之欣慰。 我都唔知道你鍾意啲乜，你都搵啲正經嘢做下啦。 鍾意聽你講古仔囉，就係、是。 你講古仔嗰 part 係好正。 所以你係唔可以避開呢樣嘢。 再講古仔啦，我唔想。 你呢個係你嘅使命，冇辦法啦。 我唔知啊。 你天生就係一個 storyteller。 我唔知啊，我唔夠膽講啊。我只不過係盡我可以做嘅嘢，我盡量做啦。咁啊我哋又多咗阿馮傑啦，我哋就以後就會係三個人一係講劇本啦。咁我都唔知道會係咩景象咁啊，希望就係有啲即係有啲唔同嘅火花啦。 因為呢、這個組合都幾得意嘅，嗱我就係一個叫做觀眾嘅身份去睇嘅戲嘅啫。咁在座咧，阿 Lucretia 咧就係一個編劇嚟嘅， 演員 都係演員啦，編劇加演員。咁阿初咧係一個導演，又係演員， 當係啦。OK， 當係啦， 都係啦。 基本上一個劇場嘅組合就形成咗啦，有演員、有導演、有編劇、有觀眾。 係。 咁所以希望咁樣嘅組合入面，比較可以立體啲去睇一個劇本，有唔同嘅角度。有唔同嘅大家嘅視點， 我都緊要嘅，同埋就係我哋頭先馮傑都有講啦，其實我哋過往都 keep 住有收到啲我哋嘅聽眾嘅來信，我突然覺得呢件事好似好老土 嘅，係 email 係 咪？email 收到佢哋嘅 email 就同我哋講，哎呀，佢哋譬如話中意我哋嘅節目啊，或者想聽我哋講某啲劇本啊，我唔知，其實可能有啲係嚟話，喂，不如換咗黃曉初去啦咁樣，不過冇俾我睇到嘅啫，可能係 冇。冇啲咁嘅事， 冇透明度嘅，我哋呢度係唔會咁樣。 咁總之就其實真係一路都多謝啲聽眾支持啦。咁我哋繼續都希望可以俾到啲唔同嘅嘢大家，即係希望呢一個咁嘅新嘅組合真係有啲唔同嘅衝擊出嚟嘅。 咁我哋今日呢個組合嘅頭炮 系啊， 讲一个咩嘢嘅剧本咧？ 好犀利啊！呢个剧本 系咩剧本啊？ 系咯， 嗱，佢就叫做 Antigone 啊。 系 咁咧，即系个名啊，唔够犀利啦。我最近但系咧见到有剧团好似做呢个戏， 系 咁点样介绍呢个剧本咧？佢话公民抗命第一人啊！ 系 犀利啦！首先你要第一， 這個這個、 你明唔明啊？第一人你要系好早期嘅人，你先可以系第一人噶嘛？ 神龙师啊，是你明唔明啊？呢个神龙师啊，大佬。 咁首先呢个人就够早期啦，因为佢咧其实系一个本身系一个希腊嘅剧本嚟嘅， 古希腊嘅。 我哋今次虽然讲呢个咧就系一个法国嘅改编嘅版本，咁但系佢就真系一个希腊剧本，而系咧佢 Sophocles 佢咧系三大嘅希腊剧作家之一啦。佢系只系得七个剧本咧系完整咁样流传咗落嚟，而 Antigone 咧就系其中一个，仲要系 如果唔好记错第一个嚟噶系嘛？ 系早期嘅剧本，即系佢因为 identify 唔到佢真正嘅年份啦。 哦， 咁但系就呢啲考古学家学者咧就觉得佢系应该系早期嘅剧本，比啊伊迪帕斯王咧系更加早。 系。 我哋之前个节目都有讲过伊迪帕斯王喺初 冇错， 第二集讲古希腊悲剧嘅时候，就用咗古希腊悲剧去做一个切入点去讲剧本系点样样嘅。咁呢一个同伊迪帕斯王都有啲关 系。系啊，冇错。 其实 Antigone 就应该系伊迪帕斯王个女嚟嘅，即系喺个即系其实古希腊讲嗰啲古仔呢啲咁半神话故事啦。其实我唔知道系咪事实嚟嘅，我到而家我都唔敢讲，应该唔系啦。即系应该系一啲传说，即系好似我哋讲盘古咁样，或者系讲个女娲咁样嗰啲咁嘅传说嘅古仔咁样。咁就Sophocles 就攞咗呢啲古仔就写。而在这个这样的传说里面，伊力帕斯王的其中一个女儿就是这个 Antigone， 中文就应该有人叫做安塔干尼， 亦都有译过是 金壮令，这个戏有译过做金壮令。但是因为呢，我不知道听众混不混淆，我们第一我们就是说这个古希腊的时候就有这个 Sophocles， 中文好像叫索福克里斯，就写了这个 Antigone安塔干尼啦，咁你知道而家啦，特别香港啲电影啊，成日改啲名嗰度奇奇怪怪噶嘛，咁啊唔净止系电影嘅，舞台剧都有阵时会咁，咁就好早就已经有人用另外一个名啦，就唔系用 Antigone， 因为好卖啲啊嘛，咁、那个名字就叫禁壮令，好似劲啲咁样啊嘛，咁但系我哋其实想讲呢个版本咧，系大约喺二次世界大战，即系1943年，就喺法国，当时法国系俾德军统治紧嘅，就由呢一个法国嘅作家上。用阿劳伊 Jean Anouilh 就写嘅呢个剧本都系叫 Antigone， 但系最得意嘅地方我要 highlight 嘅就系佢系由一个剧本改编咗做一个剧本， 即系其实简单即系改编剧本啫。 系咁系简单嚟讲系，咁但系点解要咁做先？即系呢个我唔知道我哋今日有冇篇幅可以 cover 到呢个啦。咁但系就即系如果呢啲听众系，如果你话今日系听紧我哋回顾嘅，我都建议大家、可能得闲咧就去揾呢两个剧本睇一睇。咁我哋又可以再继续就我哋嘅讨论啦。咁但系听 live 嘅就唔得啦，我哋转头翻嚟我哋就真系倾下呢个剧本究竟发生咩事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好，休息完咧，翻嚟继续一劇之本啊！直播室继续有冯杰啦，有黄晓初啦，同埋有 Lucia 何敏文嘅。咁、 yeah. 咧，今日我哋讲嘅劇本就系 Jean Anouilh 嘅 Antigone， 系 一个。改編自古希臘同名劇本， 係啦，冇錯， 係啦，呢個就係由Jean Anouilh 喺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1943年嘅時候改編嘅。 係， 咁即刻進入故事先啦。咁啊，阿初， 又嚟啦， 解啦。 咁啊，故事一開始就係唔好講咁多啦，就係、是、Antigone 啊。就無啦啦夜媽媽唔知做乜鬼啦，翻到去個皇宮嗰度就遇到個奶媽，應該係 即係係女仔嚟嘅， 係係呢個係女仔嚟嘅，即係咁佢個奶媽就話：你半夜三更你走咗去邊啊？咁呢個 Antigone 佢翻到嚟咧就奇奇怪怪咁樣，唔知做乜嘢啦，神不守舍咁樣，就猛咁喺度。即系佢又好似想交代啲嘢啊！即系总之个奶妈都唔知佢做乜鬼。咁到最后咧，Antigone 嘅应该系姐姐就系 Ismene 就走入嚟啦。咁两个就喺度倾偈，就交代翻究竟发生紧咩事。咁原来就系伊力帕斯王生咗两个仔两个女啦。咁我两个兄弟咧就分别咧，伊力帕斯王为咗避免呢个国家有任何嘅混乱咧，就话：唉，唔好咁烦啦，你两个俾个皇位边个都唔系咁好啦，不如一人统治一年啦，咁啊完咗就交俾第二个啦，咁啊最好啦，系咪一人玩一年咁啊？咁点知咧，就系、是、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喺过咗之后咧，就唔肯俾另外一个。 咁冇得統治嗰個就我唔制咁啊，咁點算咧？咁啊走咗去人哋個國家度借兵，就翻嚟打自己嘅兄弟。咁到最後就兩敗俱傷啦，即係唔係兩敗俱傷，係兩個都死咗添啊！即係兩個都一齊戰死沙場。咁兩個戰死沙場之後咧，咁就由邊個上任咧？就係、是、由 Creon。Creon 就應該係 Antigone 個舅父嚟嘅，即係佢哋四個兄弟姐妹個舅父。咁啊上任，咁上咗任之後咧就話啊咁衰嘅，呢、這個我都唔知打唔清楚係哥哥定細佬，因為都唔重要嘅。特別喺呢個法國嘅呢個版本入邊咧，其實都唔重要嘅就係、是、啊咁衰啊咁，總之一個衰一個好啦。所以咧，佢就下咗一个禁葬令，就系话咧，好嗰个就风光大葬，另外一个咧就要暴尸荒野，就唔准任何人葬佢。啊，呢个又岔开少讲嘅就系、是，好可能大家喺睇一啲特别系关于古希腊啊、罗马一啲戏，你都会见到嘅，就系、是、有啲人死咗之后，佢哋好紧张嗰个尸体点样处理嘅，即系呢个牵涉到一个佢哋嘅文化嘅问题。总之就系佢个尸体一定要好好咁样安葬，佢哋先至可以即系安息嘅。咁所以就呢一度咧就牵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是、对于 Antigone 嚟讲咧，佢就系有一个好大嘅两难啦。第一，法例咧就已经系禁止咗任何人葬佢嘅呢个哥哥，就唔准啦。即系我唔理你用任何嘅方式都唔可以葬佢，佢一定要暴尸荒野俾你着啄噶啦。OK， 咁但系佢作为人哋个妹咧，佢就好觉得诶，呢个系我应该做嘅嘢，因为佢系我哥哥，我一定要想办法令到佢安息，我就要想办法去葬佢。咁呢个就系个状况啦。而呢一个姐姐 Ismene 翻到嚟同 Antigone 倾偈嘅时候咧，一路咧佢哋就讲翻：喂，你唔可以做呢样嘢噶。我知道你好想做呢样嘢，姐姐猛咁提佢，你千祈唔可以做呢样嘢，因为而家有个法例系定咗 ，Creon 就系话咗一定唔可以咁做 啊。如果做咗就会死嘅。 系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噶。咁、到最后咧 ，Antigone 竟然系讲咩咧？就系话佢咧原来系。头先喺出边喺街度做咩？就 系 啱啱已经去咗做呢样嘢啦。即系虽然只不过系搵啲泥撒上去咁样。 佢系真系攞个铲嘅。 真系攞个铲嘅系嘛？ 而嗰个铲仲系佢阿哥嘅。 系啊系啊，好似系啊， 系啦，去搵啲泥。 即 系细个 玩嗰啲玩具嗰啲铲 咁 样，我记得系有呢咁嘢嘅。咁总之就系佢系只不过系有一浸泥喺身上面嘅，都唔系讲紧话有撞咗个墓咁样，都唔系一件咁嘅事嚟。但系即系形式上。要撞咗佢咁样，咁、但系呢件事就当然好大嘅问题啦。而家因为法例系死刑嚟嘅，如果你做一样咁嘢，咁好啦。咁话锋一转咧，我要提下呢个戏入边有另外一个都几有趣嘅角色嚟嘅，就系、是、因为喺原本喺古希腊咧，就 系、 是、有个 chorus 啊嘛。歌队啊嘛，咁呢个歌队入边咧，亦都有歌队领袖，就系、是、会长期会带住呢啲歌队咧，就是、做一啲类似有阵时可能系 narration 啦，即系啲旁白啦，亦都有阵时可能系佢哋会饰演群众，譬如系市民咁样嘅。咁但系喺法国嘅呢个版本入边咧，呢、一个 chorus 咧，即系呢个咁嘅歌队咧，或者应该叫做一个歌者咧，就只系得翻一个人嘅啫。咁、而呢个人咧，亦都喺呢个法国版本入边咧，系长期咁穿插。佢一开始咧就已经入嚟系介绍晒啲人物，就边个打边个啊，到最后佢就会死噶啦，到最后呢个就会点点点。 即系预示晒啲结局啦， 即系基本上讲晒个结局俾大家知噶啦、我哋已经知道咗系咩事。咁啊，亦都去到呢一场嘅尾度咧，突然间咧就系呢个王子啊。即系呢个 Creon 个仔啦，即系佢已经系啱啱做咗王子啦，因为 Creon 无端端做咗皇帝啊嘛，无端端咁跟住做咗王子嘅呢个人系边个咧？原来亦都系 Antigone 嘅未婚夫，咁佢哋就谂住结婚噶啦。咁你谂下而家几大件事啦？咁呢个未婚夫入到嚟，呢个 Antigone 亦都系，诶、你唔好问咁多啦，总之就你要保重啦，我哋唔可以相爱噶啦，你都系走开吧啦，即系 佢仲系有一幕系我记得，佢仲话俾佢听。点解琴晚咧我去你屋企啊？我去你个房嗰度啊！我着到好靓啊，借咗我家姐件衫啊。其实咧，我就好想将我嘅初夜系俾咗你嘅，因为我哋可能唔会结到婚噶啦。咁样咁，但系个王子唔知道发生咩事嘅。咁但系 Antigone 你自己知道，佢其实系一个缺点嘅，系有一个咁样嘅。 同埋因为个戏亦都暗藏咗一样好重要嘅，就系阿 Antigone 一路都话个姐姐就靓过自己好多，佢成日都问啊，点解个王子系 即 系唔拣自己，唔拣个姐姐咧，咁样就 系 有个咁样嘅问题嘅，所以到最后呢个位就系佢亦都系诀别啦，就话即系佢觉得自己会死啦，因为佢知道自己犯咗法，佢亦都准备受罚噶啦，咁样。总之到最后咧，呢个 Antigone 就系同咗佢姐姐讲，原来咧佢琴晚咧已经去撞咗哥哥，咁净系讲咗俾个姐姐知，咁就完咗第一场啦。咁但系我哋作为观众就已经知道晒发生紧咩事啦，呢度系咪？咁去到第二场啦，第二场咧就系有个士兵就走入嚟同皇上阿 Creon 讲。喂，我哋發現咧有人撞咗個嗰條屍體啊咁樣，咁當然 Creon 就大怒啦，就係、是、喂你哋幾條友 看住嗰條絲， 瞌眼瞓啊！你依家 你瞌眼瞓啊，系咯？你做乜嘢噶？咁難咩？你看住條絲啫，係咪？兩條友咁都可以發生嘅咁樣。咁啊，嗰個士兵當然就好驚啦，係咪？一個人，因為佢抽腦汁生死籌啊嘛，就抽 嚟匯報啊， 下籤就嚟匯報。Sorry 啊，皇上，我琴晚我哋唔知點解咧，啊有啲沙喺上邊喎，咁樣。咁總之就佢哋就懷疑係有人撞咗啦，亦都喺側邊就係有個鏟啊，頭先提就係有個鏟，就發現咗有咁嘅鏟咁样啦，咁呢个皇上即刻就话嗱呢件事唔可以俾任何人知，同埋嗱嗱临就身上面嗰啲泥嗱临泼走晒佢，即系任何人行过都唔可以发现呢件事，千祈唔好同任何人讲。咁跟住佢哋就话，即系你哋一定要严密监视，睇下究竟有冇人再嚟做呢样嘢，或者系边个，你一定要同我拉到嗰个人。啊，点知好衰唔衰，即系说时迟那时快，就已经拉到人啦，系咪？咁呢、这个皇上 Creon 就当然系大佬，即刻同我捉嗰个人入嚟啦，系咪？捉到入嚟，点知就见到叮，就系自己个仔未婚妻。咁点算咧？系咪先？咁即刻就佢就话：喂，唔该，所有侍卫，你哋千祈唔可以同任何人讲呢件事，即系要想办法完全系消息封锁先啦。第一件事系咪？是第二樣嘢咧，佢就係即刻同阿 Antigone 講：，喂，究竟你搞乜嘢啊？你唔知道我已經落咗命令咁樣咧？點解你要做啲咁嘅嘢咧？係咪？咁當然 Antigone 亦都好理直氣壯咁，因為呢樣係佢應該做嘢咯。佢覺得係咪？咁佢就做一樣咁嘅嘢啦，就係去撞佢哥哥啦。但係 Creon 就話：，喂，你究竟知唔知發生緊咩事啊？第一，我個皇命就已經落咗噶啦，死罪嚟嘅喎，你知唔知有乜嘢後果噶咁啊？咁 Antigone 亦都係知道。 佢就話：佢話你有你嘅任務啊，但我都有我自己嘅責任去做好嘅嘢咁啊。 呢、這個就係成個戲最大嘅衝突啦、即係如果有一個所謂嘅主角，有一個反主角嘅話，呢度就一定已經出咗嚟噶啦。究竟邊個係主角，邊個係反主角，我哋就之後再討論啦。OK， 咁啊兩個人而家咧就開始就阿 Creon 就開始就講俾呢個 Antigone 知，你究竟知唔知道發生咩事啊？咁佢就講啦，有幾個好有趣嘅理據啊。第一個理據就係話。喂，我记得你细个嘅时候，你哥哥对你都唔系几好嘅啫。喂，你对佢咁好做乜嘢啫？系咪？佢细个成日恰你喎，记得咁样。即系呢个理由，我觉得几搞笑嘅呢、這个剧本。 唔系，但系 Antigone 话，我记得佢细个有一晚送过朵花俾我啊。 系、 就系咁样。 系啦，但系佢好记得嘅。 到最后一日，佢撞佢哥哥之前，都好似话有拿开个柜桶望一望个花先。 系系系。 但系当然啦 ，Creon 亦都话俾佢知，嗰朵花好有可能佢饮醉酒，唔知喺边度喺间夜店度求其喺个。酒吧吧台度攞俾你啊！呢、這个亦都系几有趣的一样嘢，我想睇就系、个剧本个风格上咧，佢专登写到咧好模糊嘅个时代，即系呢个系几有趣嘅。同埋因为有个 chorus 啊嘛，咁所以呢个你值得睇一睇、就算你听到我讲话喺个酒吧度立咗朵花嗰、那个，我唔系讲笑噶，系个剧本入边真系系一啲类似咁嘅风格嚟嘅。咁跟住 Antigone 亦都系有少少不为所动啦，佢觉得嗰个系我哥哥，我应该做就要做呢样嘢啦。咁 Creon 咧亦都讲第二个好有趣嘅理由出嚟，佢就系话。其实咧，你呢两个哥哥咧，都唔系好人嚟噶啦。 嗯， 即系一个咧就揽住个皇权就唔肯俾第二个啦，另外一个就走去第二个国家度借兵翻嚟打自己嘅兄弟，即系咁样对大家都冇好处。 仲有佢哋两个其实一早啊已经成日派啲杀手咧，想杀死个老豆，杀死自己伊利帕斯王嘅。 系。 佢话所以你知啊，你两个哥其实都两个都唔系好人， 都唔系好人嚟噶啦，系啊。咁但系咧，到最后即系点解佢都要而家要做一样嘢，就系、一个就风光大葬，一个就暴尸荒野。 嗯、 即系呢一个决定其实系几奇怪噶嘛，因为佢而家佢都话两个都其实唔系好人嚟噶。但系呢个 Creon 咧就系讲咗，就系话其实对佢嚟讲咧，而家最重要嘅就系、反正呢件事就已经发生咗噶啦。咁我可唔可以借呢件事，即係做啲好嘅國民教育啊？ 係，佢甚至講咧話，其實根本佢哋死咧，兩個兄弟一齊喺戰場打死啦，打互相，其實係面目模糊啊！佢根本分唔到邊個係邊個，佢都求其揾條屍翻嚟就話呢個 係就係佢 啦，呢、這個就係風光大狀啦。嗰個我撇出邊個其實都唔知係邊個嚟嘅，總之嗰個就係唔好啦咁樣。係 啦，即係所以其實佢都係點指兵兵求其揀個，總之呢個就好，嗰、那個就唔好啦。如果我冇記錯，就係應該係 Idiocles 就係風光大狀。撞嗰个啦，然之后另外一个兄弟就系 Polynices， 就系嗰个暴尸荒野嗰个啦。 总之第一年做嗰个就 系 好嗰个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睇佢好唔好彩啦。总之就而家就做紧咁嘅事，但系佢话即系呢个所谓嘅国民教育就系、喂，我不如即系借咁嘅机会，点都系要搞一啲嘢噶啦。咁不如我就话俾呢个世界知边啲嘢系好，边啲嘢系唔好嘅。然之后等呢个世界都即系叫做。有受到啲教訓啦，係咪先？雖然其實對於國民嚟講唔用乜嘢啫，冇乜嘢㗎，係咪先？咁但係就 Creon 就講咗咁嘅嘢，其實喺佢個角度， 根本兩個都唔抵幫，兩個都唔需要幫，兩個都唔值得幫，兩個都係錯嘅。即係你而家 Antigone 你做咗一啲嘢，佢已經對你唔係幾好噶啦。你而家做咗一樣咁不智嘅嘢，仲要係犯法嘅，仲要 咁大嘅後果要死 嘅，咁大後果要死嘅。喂，你知唔知自己做緊乜嘢㗎？咁啊，到最後即係都係嗰句咧，就係 OK。總之而家咧，阿 Creon 可以做嘅就係消息封鎖，冇任何人可以知。你翻去房匿埋，唔好同任何人講呢件事，唔會有人知，算數。冇嘢，咁佢仲要系皇帝喎，系咪？即系最高权力噶咯，喺当时呢个底比斯呢个城邦呢个国家，咁佢就话算数啦。但系呢个， 然后佢仲准备系话你唔使担心嗰几个侍卫嘅，因为佢系会暗示系会死，去杀死佢哋噶，系啊， 冇事 嘅， 系咪？系啊，咁啊，因为舅父撑你，咁你冇事啊，咁样。但系 Antigone 嘅答复竟然系咩？佢就系话，就算你而家俾我走，我翻去房，我今晚半夜都会再撞过。喂，點解你要咁頑固嘅咧？做咩事咧？呢個人咧，你究竟 嗱 ？Antigone 佢又講咗個理由，又真係我覺得係令到佢好難做嘅，因為佢話而一個布斯方嘅嗰個哥咧，就好似頭先你所講喺呢個習俗裏面咧，如果佢咁樣咧，佢哋個爸爸媽媽啦，即係死咗噶嘛，喺天國，佢係接唔到佢翻去噶。咁樣對佢作為阿妹嚟講，呢一樣嘢係好難受噶喎，日日要咁樣去接受自己係放棄咗喺呢一度。咁呢樣我諗又係佢最大嘅嗰個， 即係個信仰好大啊！係 啊， 呢個古希臘嘅傳統對佢嗰個信仰真係好大。咁總之佢就好覺得要即係對得住自己，對得住佢家族、佢嘅屋企人，咁就去做一樣咁嘅嘢。而呢個就係成個最大呢個衝突啦。咁而到最後咧，大家就已經講完道理啦，拗又拗過啦，咁都冇計啊！ 但係咧啊，頭先你所講咧，就係話啊 ，Creon 咧同佢講咗話，佢哋兩兄弟其實都係一樣咁衰啊，成日都想殺你老豆啊，咁謀住佢啦。咁其實咧有一個位咧，係 Antigone 咧係有少少動搖噶，佢係企咗起身咧，即係好似想離開噶啦。咁但係 Creon 就呢個位咧，就繼續再加多把口，即係諗住係乘勝追擊嗰陣啊。點知咧就佢講到個位，佢就話你繼續咪可以好開心咁樣做翻一個正常人咯咁樣。咁但係 Antigone 就係喺度，佢就開始咧，佢話我仲點可能快樂咧？即係如果我要做你口中嗰個咁所謂快樂嘅人，我將來仲要講幾多大話？我要見到幾多人係要見死不救？我先至可以做到你口中嗰個快樂嘅人咧？ 冇錯。 咁就喺呢個位咧，我就見到佢咧，就係其實下定決心，反而咧就係即係唔會再翻轉頭啦。 嗯，呢、這個亦都係即係 Creon 自己捉蟲嘅地方。因為成個戲咧，我諗聽眾嚟到呢度，你可以感受到其實成個戲好大嘅篇幅咧，就係佢兩個喺度動之以情也好，明之以理也好，兩個就不停咁喺度講。但係其實呢個不停咁喺度講，兩個嗰個掙扎都幾大，因為佢哋兩個要做嘅都係。唔知係大仁大義，但係都係一啲佢哋覺得係必須要做嘅嘢。而嗰個衝突嚟到呢度咧，雖然話係齋講，但係由於個戲劇衝突嘅存在咧，真係好大嘅跌宕嘅，情感上嘅跌宕都好大。同埋因為 Creon 咧，即係嗱，頭先一路講咧就係講緊，因為佢係國家元首啊嘛，就係、是、法例係佢講啊嘛。最慘嗰樣嘢，真係最捉蟲嗰樣嘢係咩咧？其實就係佢個仔。个未婚妻嚟噶嘛？呢个系佢亦都系有一个，即系你可以话系私心啦。你就算唔话佢私心，佢都系有一样嘢，佢好难落台。咁而家点咧？即系我系唔系应该斩咗佢咧？呢个 Antigone。所以其实个情况咧系绝对难搞噶。咁但系呢一个 Antigone 就即系到最后亦都系下定咗决心，就系你唔使再同我讲啦，我已经决定咗噶。 嗯。 咁但系嚟到呢度咧，就分別咧就係王子啦，又嚟求情啦，係咪？跟住仲有個姐姐啦，應該係又嚟求個情啦。 甚至個姐姐咧，而家話佢同佢講話，我而家同你一齊去啊，我會一齊去。跟住 Antigone 就話唔係咯，我揀咗佢死啊，你係應該要生存啦。但係個姐姐話我而家下定決心啊，因為冇咗你，如果你死咗，我都生存冇意義啦。跟住咧，Antigone 同個舅父咧個皇帝咧就講咗句，佢話你睇下我嘅做法，原來係會影響到人啊，唔知道之後仲。我有几多涟漪会发生？呢、這个就 系 我做嘅嘢啦，即系咁样。 呢、這个喺个戏入边都几紧要，亦都系我哋拣呢个剧本嚟讲一个好重要原动力啦，系咪？咁但系呢度我哋唔详细讨论，全部讲晒个故仔先。总之就个王子就同个姐姐都嚟相继求个情，但系都系冇用噶。咁而到最后 Antigone 咧就系被判就系咩咧？就系、是、即系叫做我唔知道英中文译做咩型咧。总之系俾人困住咗， 即系困咗一个系困咗一个山洞都。 咁然之後咧，因為佢話殺你又太血腥啦，即係驚啲國民咧太接受唔到，咁所以就困咗你個山洞裏面，你自己等死啦喺入邊咁樣啦。 咁佢係等死之前咧有一場都幾得意嘅，就係同個玉卒。咁個玉卒就其實真係玉卒嚟嘅啫嘛，關我咩事啫咁。咁呢個 Antigone 就真係開始聊佢傾偈啦。然之後話你可唔可以幫我做一樣？你可唔可以幫我寫封信啊？咁啊，寫封信咁啊。是但啦，嗱咁啦，咁啊，佢写就话，就应该系话，我唔可以同你喺埋一齐啦，我永远都爱你噶，咁啊，跟住就叫嗰个玉卒就，你帮我写俾阿边个啦，喺佢都未讲系寄俾边个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就传嚟个消息就系，而家要拉去葬啦，佢山葬啦 ，OK。完事，咁基本上 Antigone 呢封信到最后都系寄唔到出去噶啦。呢一场系可圆可点嘅，但系我哋记住有一场咁样先，就系有一个咁嘅位 Antigone， 我哋知道佢一定系撞噶啦，一定系即系佢受呢个刑罚噶啦。但系就临尾有一场俾佢咁样写呢封信，咁啊到最后正式就行刑 ，Antigone 就已经系即系生撞死咗啦。点知噩耗传嚟咧，就系、是、到最后嗰个 chorus 又出翻嚟啦，就系、是、有个传令官。就跑過就話俾呢一個 chorus 歌者就知道咧，就係發生咩事？哇！大新聞啊，就係咩咧？原本咧，我哋就以為係生撞呢個 Antigone 啦，點知咧呢個王子咧見啊佢係見佢撞嘅時候一齊就走埋去，點知咧就閂埋咗啦嗰個石門就，咁啊個王子就出唔翻嚟啦！哇！真係大新聞啊！咁啊都唔止啊 ，Antigone 入咗去之後 ，Antigone 就吊頸死咗啦，喺入邊就佢冇等佢慢慢餓死啦，咁而呢一個王子咧當場亦都係咧就係攞刀自殺。总之就王子都死埋啦，咁呢个王子死埋之后转个头咧，就其实喺呢个法国嘅版本入边咧，就有介绍过呢个皇后嘅角色嘅。咁呢个皇后嘅角色咧，由一开始一路喺度织冷衫、织冷衫、织冷衫，到个戏嘅最后咧，就系话皇后织完冷衫啦，佢唔知系织条颈巾定咩啦，总之就吊颈死咗啦，就到最后呢个皇后啊死咗， 因为知道个仔死咗， 系啊，因为知道个仔死咗，咁呢个皇后就好安详咁喺织完冷衫之后就吊颈死咗啦。咁而家就剩翻 Creon 一個，咁到最後呢一場戲咧，就係 Creon 就係同佢即係一個侍從啦，就同佢講就係話，喂，就算呢啲人死曬，呢啲事發生咗，國家都要繼續運作噶，咁我哋都要繼續做我哋應該做嘅啦，咁我就繼續係皇帝，這個國家就要繼續如常咁樣去運作，我亦都冇嘢可以做到啦，嚟啦，繼續啦，開工啦咁樣。咁到最後就係呢個 Corvus 出嚟總結翻成戲，就係發生咗咁嘅事，然之後個戲就深刻係完咗喺呢度噶啦。咁但係就 Creon 個故事就當然都冇完嘅，即係究竟嘅底比斯呢個城邦之後係點樣，我哋就唔知啦。但係個故仔就喺度完咗。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又嚟到一劇之本啊！直播室咧繼續有馮傑啦、黃曉初同埋何敏文嘅。啱啱咧，阿初就同我哋講咗 Antigone 呢個故事啦， 好精彩啊！好精彩， 好精彩，係啦。我想問一下呢個故事同古希臘嗰、那個Antigone 個分別喺邊度嘅咧？其實。 其实嗰个古仔基本上冇乜分别， 基本上一样系， 系嘛？ 系呢个新嘅版本咧，反而放多咗喺 Antigone 身上，我觉得系佢即系第一幕嘅嗰、那个佢同唔同嘅人去诀别啦。咁嗰啲咧反而系旧个版本系冇嘅，系 简单，系 只系有一场系讲紧佢怂恿个家姐一齐去噶，咁而个家姐拒绝咗佢，反而系有呢一场戏嘅。咁而家新呢个版本咧，反而就系冇咗场戏，但系就做咗一个系佢撞完人翻嚟，仲唔同嘅亲人， 系 未婚夫系。家姐告別嘅一個一幕， 咁而睇落我個大感覺，我就會話係呢個後來法國呢個版本咧，就係、是、比較煽情咧。嗱，我唔係話佢煽情啊，係比較煽情啊，即係佢係去描寫，唔應該話描寫，我哋見到嗰啲人物嘅情感跌宕係大一啲嘅，因為佢都係選擇嗰啲場口，即係譬如同個家姐嘅告別啊，同個未婚夫嘅告別啊，即係呢啲都係見到個情感嘅跌宕大啲。但係頭先啊 ，Lucretia 都提就係話，古希臘嗰版本第一場就係同個家姐，我哋不如一齊去革命啦，即係當我唔係話個情感跌宕，但係係另外一個感受嚟嘅，同埋成個喺古希臘嗰個版本入邊，即係我諗有啲牽涉到個表演模式啊，即係當然啦，我而家我又唔係一個古希臘悲劇嘅專家啦，但係。 按照我認知咧，古希臘戲劇嗰個表演模式啊、嗯，其實好多係一啲比較 heighten 咗，即係一啲詩化咗，即係甚至係嗰啲對白都係好詩意嘅咁樣去處理，所以變咗就嗰個情感嗰個表達啊，就唔同我哋呢啲即係叫做現代寫實就有啲， 因為你知道佢嗰陣時個場，即係佢個劇場啦，好大噶嘛，嗰啲你好難做到一啲好細膩嘅感情位嘅，咁所以佢可以做嘅嘢就係好大嘅，大家衝擊啊、衝突啊 咁所以就呢两个系其中我即系最大嘅分别啦。仲有就系头先提咗有一个几有趣嘅一个转换，就系嗰个 chorus、 嗯。 因为我哋头先都讲咗，就系话原本古希腊版本系有歌队噶嘛，即系真系会唱歌噶。即係啊，唔係 musical 嗰種唱歌啊，即係間場突然間有炸人出嚟，佢哋一半係講故仔，一半係旁白，一半係 comment， 即係佢喺度評論緊件事，有陣時又會化身做群眾咁樣融入咗個戲入面。咁、但係佢哋就成日都會出嚟干涉件事啊，又或者成為一個所謂嘅群眾，最緊要就係群眾壓力啦，係咪？就係呢個群眾壓力，特別係即係俾皇帝啊，即係我唔得啊，而家一定要殺死佢啦，因為佢做錯咗啊咁樣，即係呢個咁嘅群眾壓力。但係喺而家發覺咧，呢一个版本入边咧，佢呢个咁样嘅歌者咧，其实就系一个、真系一个说书人，或者系一个旁观者。我个睇法就系，我觉得佢有少少煽动件事去发生啊！即系佢话哇，而家有戏睇啦！即系嚟紧咧，就系呢一场戏咧，就系讲紧咧，就系边个边个同边个边个，佢哋会点啊咁样。佢一入嚟咧，就系好似系想令到我哋，即系如果我直接讲戏剧理论嘅话，就系、是、一个几布莱希特式嘅处理手法，就系、是、有一个人走出嚟已经讲俾你而家咧就係咁噶啦，呢個古仔就講呢樣嘢啦。咁我哋就睇下佢點死先咁樣，因為佢先講咗佢咁嘅嘢咧，觀眾就好自然地會嚇佢、會死啊。等我睇下佢點死先，而唔係咧去單純咁投入佢嘅情感咯。所以呢兩樣嘢我諗係成個戲一個最大嘅分別嚟嘅，古希臘版本 同埋喺個序嗰度咧，係嗰個 chorus 係話嚟緊呢班演員咧。將會為大家演呢一個戲啦，嗱呢一個人咧就係飾演 Antigone 啦，佢咧就係點，佢逐個演員去講嗰， 同埋佢係話演員嘅， 係啦，演員嗰、那個又好特別喎，係咪又係？嗰啲所謂疏離主義，即係將嗰件事抽離少少，我哋去做觀眾去睇個戲嘅時候，會有一個唔同嘅感覺。 我諗呢一個，如果真係講理論嘅話，我哋又講布萊希特又搞一餐㗎啦。咁但係我諗最簡單嗰樣嘢，我諗不論大家聽眾你哋作為觀眾走去睇戲，你諗下嗰樣嘢究竟會點啦？你入去原本諗住睇一個戲咁壯麗啦，好簡單啦，有個人走入嚟，喂 ，hello， 即係同你傾偈，然之後同你講嗱，我而家介紹下啲演員先。呢、這個演員咧，佢就係飾演呢個乜角色嘅，即系呢样嘢究竟有咩功能啊？ 系啦， 即系呢样嘢究竟对我哋观剧嘅时候嗰个影响系啲乜嘢？我讲理论，我唔想讲啊！你大家听开，我哋都知啊。咁但系嗰样嘢就系呢个咁嘅状况，有人话俾你听，呢个系一个演员佢扮演呢个咁嘅角色。我唔系话平时我哋睇戏唔知，我哋都知噶系嘛？即系刘德华唔系差人嚟噶嘛？大家知噶嘛？系咪？即系咁，我哋系知啊。但系佢系有心呢一个人物，佢走出嚟同啲观众倾偈，佢会直接对住啲观众讲嘢，因为正常。你有兩個角色做緊戲，佢哋係大家對住大家噶嘛，即係唔係周星馳同梅小慧無啦啦，即係望住鏡頭，我唔知你知唔知我講咩啦，即係他來自江湖有場咁嘅戲啊，但係點都好啦，即係呢一個角色，呢、這個咁嘅歌者就係會擰出嚟。同觀眾直接對話，咁其實即係你話個功能上會有一個咩效果，就係、是、我哋喺度睇緊戲，即係成日話偷窺啊嘛，即係睇戲就係第四幅牆，我哋喺度偷窺緊，然之後突然間有揾，咦喂買嚟，我話俾你聽，或者會旁述，或者係有一場戲發生緊，而呢一個歌者係喺側邊，咁令到我哋就會自不然咧有少少走咗去個歌者嘅角度去睇呢件事。或者我哋会通过呢个歌者嗰对眼，或者佢想俾啲咩我哋睇啊？因为佢嘅对白，佢讲啲咩，佢做啲咩，就会系 lead 住我哋，带领住所有嘅观众去感受而家发生嘅嘢。如果冇咗呢个歌者，究竟个戏会变成点呢？即系我反而俾大家再去思考嘅就可以系呢个问题，因为个古仔可以系同一个古仔嚟噶。虽然我头先讲个古仔嘅版本，我亦都有意无意系想跳过少少呢个歌者嗰啲嘢。咁、但系因为呢样嘢就系我哋讲古仔同你去观剧一个其中一个最大嘅分别。就是、因为一个戏入面这个人的出现，他每一次出现就会 break 了第四幅墙， 即係就會突然間同觀眾講嘢，然之後令到我哋突然間就會醒一醒，係睇緊戲喎，我哋唔好過分投入。當然佢唔係叫你唔好過分投入，但係呢樣嘢好自然就會令到我哋突然間醒一醒，就係、是、一個咁樣嘅好奇怪嘅現象咯。就係、是、有啲人就歸納咗呢個就叫做疏離主義就係、是。係 啊，但係咧嗱，雖然大家好似聽落咧好似好複雜咁，但係如果其實咧觀眾有睇開中國嗰啲戲曲咧、 哦， 其實呢一個咧係經常都會出現，所以其實又唔係一樣冇見過嘅嘢嚟嘅。 係啊， 咁其實亦都。當時其實布羅希特都有講過，佢都係喺中國戲曲裏面攞咗呢啲元素咧，就係擺落去西方嘅戲劇度。對西方戲劇嚟講咧，可能係一個幾新嘅，喺當時係一個都可能係一個幾新嘅手法。 咁啊，亦都係因為布羅希特係同期噶嘛，都係嗰個年代人，而當時布羅希特就好 hit 啦，因為佢又係走咗去美國就出曬名噶，係咪？所以就即係你喺呢一個年代嘅劇作入邊見到佢嘅一啲足跡咧，其實係一啲都唔出奇嘅，我認為。 係，同埋特別我喺度諗，點解呢個戲佢係用呢個手法去改編咧，就係、是、又要講下啦。呢個法國劇作家啦，佢喺1943年去改編呢個劇本。佢當時個背景啦，就係講咗啦，係德國咧就係佔領咗法國，大部分嘅地方啦係已經佔領咗，係由德國去控制嘅。但係其實有小部分啦，有三分一島嘅地方咧係。佢同一個法國人咧，成立咗一個傀儡嘅政府啊，咁去管理嗰啲地方嘅。其實呢個 Antigone 咧，都係呢一個法國劇作家嘅一個代表作嚟噶，算係佢嘅，都會覺得係佢係當時咧係寫嚟係攻擊呢個其實傀儡政府嘅。咁如果你咁樣睇咧，你就會覺得。佢點解會抽離用呢個咁嘅形式呢，就係佢可能都係話俾大家聽，我哋唔係淨要睇呢個希臘當時嘅一個劇，而係你係抽離啲去睇，其實呢一樣嘢係同而家可能有關係嘅，即係可能有少少呢一個咁樣嘅，覺得佢用呢個手法會幫到佢呢個目的啊。 我諗會嘅，因為好自然觀眾就會係我唔係齋去睇一個故仔嘛。同埋咧，大家如果將另外一樣嘢撈埋一齊，你去諗嘅時候，你就好清楚見到呢一個嘅意圖啊，就係點解個戲無啦啦有啲嘢會現代化咗？即係我哋頭先話有啲酒吧會提呢咁嘅，啲人會甚至會食煙啊。劇本入面描述呢啲，點解會係咁？佢係有意無意將一啲現代 element 即係呢啲咁嘅元素咧擺咗入個戲入邊，令到我哋睇嘅時候咧，有啲模糊化咗嘅其實，咁所以即係佢個意圖係咩咧？我覺得由我把口講就嘥氣嘅。總之，我哋而家見到嘅戲就係佢借咗咁嘅古仔，有一個說書人講呢個古仔，令到嗰樣嘢本身已經有一個抽離噶啦。我哋咧好比較理性啲、批判性少少嘅角度去睇件事，講入邊嗰兩個人物佢而家面對咁嘅情況，喂咁點算咧？哇，好似好有戲咁樣喎，睇下佢哋點搞先。到最後，而呢一個劇作家亦都係將一啲唔同嘅現代 element 擺入去嘅時候咧。我哋就好自然會同當時當代擺埋一齊去做呢一個，我亦都可以即係無啦啦講少少我自己嘅嘢，因為其實我哋幾年前係做過呢個戲噶嘛，咁啊當時阿 Lucretia 就係做 Antigone 啦，係咪？咁當時我哋做嘅時候，點解我做呢個戲咧？唔好講我點解先，我講我幾時做先。就係、是、應該係第二年嘅七一遊行。 我記得應該係2004年做嘅，我哋呢個戲 好似係2004年，我去讀書之前咁樣嘅，我記得2004年。2003七一遊行就好大件事啦，大家記得2004年嘅七一遊行，我記得我哋排緊戲嘅時候就係嗰段時間。係 我哋六月都做嘅，我記得係。你當時已經有 應該遲啲嘅，因為我記得咧，因為我哋當時做嗰個演出咧係有一啲錄像噶嘛。而嗰啲錄像咧係真係走去拍噶嘛。咁、而其中亦都有一啲係2004年七一遊行嘅錄像喺入邊，所以一定係過咗七一遊行噶啦。咁但係我先唔講，即係究竟我嗰個意圖係咩？冇意思啊，我喺度。讲，但系我点解嗰时会咁做？即系呢个我作为一个例子同大家分享，就系话，即系我唔会无啦啦搬呢个戏出嚟做嘅。我搬呢个戏出嚟做，一定系有某啲原因。咁呢样嘢讲翻就系当时呢个作家佢写呢个咁嘅戏喺当代做，系一定有某啲意思嘅。即系你话好老实讲，而家无啦啦有个人话我随便想做一个莎士比亚嘅戏，冇啊，因为佢好出名咯咁。咁你不如唔好做啦，我覺得，即係你一係有個好大嘅觸動，一係有個好大嘅原因，而當時呢個戲好明顯咧，就係你見到嘅，因為佢講緊嘅嘢，喂，當時係咩世界啊？德國統治緊法國，你大把嘢可以做，點解要做個咁嘅戲咧？咁啊，好明顯見到個意圖嘅，其實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但系你讲翻呢个十年前咧，我就真系今次睇翻呢个剧本咧。虽然你话十年前已经有呢、這个七日游行呢样嘢，但系我今次再睇翻咧，我觉得个感觉系好唔同啊。其实，因为我谂十年前嘅香港人咧，始终。有啲嘢你睇落去，雖然我做 Antigone 啦，我都會明白大家個 conflict 係喺度做緊啲乜嘢啊。但係我今次再睇翻咧，當你代入下，即係其實阿 Quayon 講緊嘅嘢咧，就係、是、叫你代住先啊咁樣。哇！你即刻好明白嗰樣嘢，因為你睇劇本，你真係覺得 Quayon 其實佢都冇錯嘅喎，佢好似真係幫緊 Antigone 嘅喎，係啊，佢好似真係救緊佢嘅喎。如果你純粹睇個故事，你覺得其實佢都幾啱嘅喎。但係當你有一個某個背景喺後面嘅時候咧，就等於當時嘅法國人，如果佢睇嘅時候，佢係自己知道自己喺個傀儡政府之下，深受緊嘅嗰種禍害。因為咧，我睇翻咧，就係、是、佢當時其實好多嘢啦，都係行倒車啊，啲政策唔可以再有選舉啦，甚至係女性啦，其實當時咧已經好多出嚟會係做下嘢啊，咁樣開始獨立，但係佢都要全部停曬，你翻翻屋企去湊仔啦，即係會係行倒車啦，即係我哋而家香港人會比較明白呢個感受啦，都開始 係 啦。咁所以咧喺嗰個時候嗰、那個情況，你再睇翻佢講嗰啲所謂幫。你啊嗰啲嘢咧，你会系有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啊。 系 咁，我觉得十年后我而家睇翻咧，同十年前咧个感觉系真系有一个程度嘅唔同。 即系我自己由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啦，即系不论系十年前同埋十年后，我去睇呢个剧本嘅时候咧，我其中一样嘢我应该褪翻后少讲先就系、是，你谂下点解当年呢个编剧写呢个戏会可以喺？德军统治期间嘅法国可以上演， 系啊， 你拗晒头噶， 因为肯定系审查噶啦，有 一定 一定有噶啦，创作审查， 公演仲要系咪先？呢一个戏系讲咩？简单啲讲就系讲有个人唔妥个政府，佢、就算佢系啱都好啦，你唔妥个政府，咁个政府点算咧？到最后佢就当然系要接受惩罚啦。但系呢个政府都唔好过噶，即系你见到当权者都好惨噶。呢、這个就系个古仔嗰个 fact 啦。我希望我系讲 fact， 冇加盐加。错啦，系咪先？咁而呢一样嘢，点解佢当时可以做？ 系 咁呢个已经系第一个好值得讨论嘅地方嚟噶啦。第二样嘢就系我头先讲话，喂，呢、這个戏其实你可能摆喺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时空，都会有佢个你可以话系隐喻也好啦，有相关嘢也好啦。即系呢个世界冇乜地方系即系完全和平嘅，系咪？咁我相信有啲有嘅，但系好不幸地，香港近排就唔系。我唔知系唔和平定系，我唔知系好似坏事嚟讲，唔敢讲。因为你话佢唔和平咩？我又唔敢咁讲。你话佢好和平咁啊，绝对唔系啊，系咪先？咁所以就好难讲嘅。但系个古仔最有趣嘅系，因为我头先其中一个我已经系话咗，我想讨论嘅就系究竟边个系主角？究竟系 Creon 定系 Antigone？ 系 咁呢一样嘢咧，呢两个嘅对立咧，就而家嘅香港也好，世界各地都好啦，就系、是、你会见到有个咁嘅现状。而呢个戏入边咧，最有趣嘅就系我哋由一开始听到个古仔，觉得一边应该系啱晒，一边应该系错晒。但系到最后呢个剧本咧，就系俾咗一个好大嘅空间，特别系 Creon。俾咗個好大嘅空間佢啊，因為 Creon 呢個角色由我哋一開始跟住呢個劇本去嘅時候就係話，喂，有個妹妹想撞咗自己嘅話，個天經地義啊，係咪先？但係呢個 Creon 出嚟就係明知以理，動之以情，講俾佢聽兩樣嘢，講完之後你都唔應該做嘅，都係錯嘅。而家我仲要幫埋你，幫埋我個仔，係咪先？咁所以就聽落去 Creon 呢個角色喺而家呢個版本入面咧，就係人性化好多，同埋合理啲。 即係尤其喺法國版本，因為喺希臘嘅版本咧，反而其實佢冇咁多話，你不如翻房先啦，你唔好出聲啦，我要救你啊！即係佢反而冇呢啲嘅。但喺呢個法國版本咧，係好明顯頭一段，尤其是咧，佢真係想救佢噶，係有呢一樣嘢。咁所以都係因為咁，呢、這個劇本寫得好聰明嘅，因為佢喺所謂當權者嘅眼裏面啦，佢可能真係覺得你係幫緊我哋講説話嘅，我哋真係為咗人民好噶嘛，係咪？有陣時呢個法律政府都係唔想你，如果我哋又打仗，咁咪又死多啲人，係咪？我都係救你哋嘅咁樣。咁但係佢咧就真係喺政府眼中，佢可能過到審查就係因為佢覺得你好似係幫緊我哋，但係又好明顯，你呢個戲擺到出嚟俾人民睇到，肯定又係。另一個角度嚟嘅， 咁呢個就好睇到究竟個主角係邊一個，即係我哋做觀眾嘅時候係跟住邊一個人嘅角度去睇呢件事情。譬如好似頭先到 Gusia 咁講，就係可能喺嗰個時候嗰、那個傀儡政府係睇 Creon 嗰個角度去睇多啲嘅，跟住佢嘅感受去感受佢嘅嘢，咁 佢哋可能會覺得 Cleon 係主角嚟嘅喎。當時嘅法國人去做觀眾去睇嘅時候，可能佢哋就會用咗 Antigone 嗰個角度去覺得 Antigone 係主角，係女英雄嚟嘅，我哋應該去咁樣去 fight for 我哋嘅嘢嘅。咁呢個就係牽涉到係咪就係主角。究竟喺呢一个剧入面，边一个系嗰个正主角，边个系反主角嗰样嘢？ 呢个就系相当吊诡嘅题材。我哋好罕见，因为我哋试过一两次嘅，有个戏就我哋记得好似有一个电影就系《旺角黑夜》，我哋讲过话呢个戏好有可能系两个做主角都得。但系其实到咗今时今日，就算系 Antigone， 我哋而家讲到而家啦，好似两个都可以系主角。但系我觉得啦，因为呢个牵涉到我哋点拣啊，我想。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我唔知大家有冇咁样，我唔系特别鍾意睇足球嘅，篮球都唔系特别鍾意睇，但如果你打开个电视机见到有两队波喺度打緊呢，你唔知点解呢，过咗一阵间你会自己帮其中一队喎。 即 我已经系唔系特别系 fans 啦。 但呢个系其实系有主观嘅因素㗎，我谂我觉得。 有梗系有主观因素啦，我就系想讲个主观因素囉，而家就系。咁究竟就系有啲乜嘢主观因素会令到我哋会做呢个咁嘅决定。嗱，因为我成日都觉得个理论应该系好客观㗎嘛，即系呢个所谓嘅主角。咁究竟我唔知今日得唔得㗎，我哋即管讨论㗎咋。即系究竟有冇办法好主观咁样讲到而家个戏究竟系 Cleon 定系 Antigone 系主角呢？因为我哋头先咁讲就系呢个傀儡政府或者系当时德军负责审查嘅就好觉得，即系佢应该好主观咁觉得我哋系 Cleon 啊。 但我觉得佢就算觉得，我觉得佢嘅谂法就系、是，就算佢唔好理边个系主角啦，佢觉得起码个戏啊摆咗好明显系帮紧我哋讲嘢 ，Cleon 又好。好大嘅篇幅系讲紧一啲我哋就系想讲嘅嘢咯，就系帮紧你哋噶嘛，咁样咁佢就会觉得啊，其实我唔理你嗰个系咪主角啦，但系总之有我哋嘅声音，呢、這个可以过到啊呢、這个。 嚟到呢个位咧，我又有一个少少嘅注脚，我想加嘅，即系嗱，第一我喺度谂啦。啊！嗰啲審查嗰啲人咧，即係我唔知佢係傻噶定係咩，佢批呢個戲啊？咁我當佢唔係傻噶啦。啊！究竟佢係睇劇本定係睇演出咧？嗱、啊，俾我 一定 係 睇 應該睇劇本先嘅。 攞住呢個劇本先審審噶嘛？你真係 特別做一個優先場 係俾啲。我都係咁諗啊！頭先我開聲講呢樣嘢之前，我腦入面一路都係咁諗噶。但我諗緊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個演繹可以令到呢個劇本改變幾大。 絕對 係 啊！ 係嘛？呢個係。即係個 Antigone 點樣選擇同個 Cleon 點樣選擇呢，同埋你諗下喺導演嘅處理之下，邊個係個主角，邊個係嗰個反主角呢，係可以天淵之別嘅，絕對係。咁所以呢一個版本究竟佢係話，我哋冇辦法知啊。究竟佢係俾個文本， 所以當然佢係可以俾個文本審查批咗，然之後去做第一場。如果佢嚟見到唔對路，可以即刻 cut 咗你噶嘛都。你明唔明白？ 即係當然啦，當然都可能係改過好多次嘅呢、這個版本，我哋都唔知啊。但係呢個嘢就係當年真係批咗啊，佢真係做咗。 聽講仲做咗400几场添啊！喺嗰年 400几 场，因为对佢嚟讲，可能系宣传政府咯，我觉得 呢啲其实样板戏嚟噶嘛，应该系常常做， 冇错， 经常要做系咪？咁但系就即系我哋而家睇啊，别有一番风味啦，系咪先？所以呢个亦都系个戏，我觉得系有趣嘅地方嚟嘅。 OK， 好啦，咁今日就唔该晒阿初，同埋唔该晒阿。 讲完噶啦，已经冇时间噶啦。 时间够啦，真系唔好意思， 我搞错啊。 唔紧要，我哋之后仲有好多好精彩嘅剧本可以同大家继续分享嘅。下一集我哋讲咩剧本好呢？ 喂，最近睇咗个，我觉得得嘅。 系。 我哋不如讲哆啦 A 梦啦。 叮当 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成日都话我哋嘅理论又好乜都好啦，即系应该全部嘢都 apply 噶嘛。 系。 咁我哋就不如系真系。哆啦 A 梦啊，叮当啊，我觉得几得意啊。 好啊， 翻翻童年嘅回忆啊。 系。 好啊，咁啊，大家听众啊，如果大家想即系知道我哋对于卡通片嘅分析系点样咧，对于呢个叮当，咁呢个礼拜可以去睇一睇先。我哋唔系做宣传，不过我哋嚟紧会分析呢个剧本，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睇一睇。好啦，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咧一剧之本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